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是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人民超市2018开年大优惠，1月31日前，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推出开年大优惠，多款利潮航油即食产品，大厨系列半斤装腊肠和五蛇羹、龙虾汤和恒河咖喱鸡、咖喱羊都会以特价发售。恒河咖喱鸡每隻只卖68元，咖喱白毛羊每盒138元。更多优惠详情请上人民超市网页2568-6811.com。 送上我 喂，好啦，翻到嚟啦，哇！咁啊，今个礼拜咧，终于唔使再即系吹鸡啦，咁样样就我哋嗰、那个吓嗰、那个 BBQ 啊，肺炉网聚啊，终于就胜利闭幕啦。咁啊，即系大家都见到啦，即系冇嚟嘅朋友见到我哋影咗啲相翻嚟啦，几咁虚撼，几咁满场至得噶。咁啊，即系坦白讲，嗰日就人唔多嘅，咁但系就我觉得几开心嘅吓、啊，即系尤其系我哋呢啲叫做系走嚟周嚟走嚟走去咧，又督下督下咧，又你帮我我帮你啊，跟住周日好流动性好高， 喂，几好食喎，加啲嘢原来， 咁啊冇帮佢卖广告，大佬我冇收钱， 哦，咁啊系， 唔系 fair comment 嚟嘅，纯粹系， 嗱咁 OK 嘅，咁啊但系即系有啲可惜啦，因为嗰日就落雨，天气唔好，咁啊即系都 微微啦，雨粉粉咁样， 系，咁但系都。都会变咗系令到有啲友啊，即系有一个放飞机嘅理由吓，即系 唔系同埋嗰度系难揾嘅， 难揾嘅， 难搞嗰度 系啊， 唉，真系我搭的士嚟都发觉系好困难， 嗰啲美孚行上嚟仲痛苦啦，用脚 咁，所以就我都喺度考虑紧其实我都喺度揾紧一啲咧，就系、叫做喺闹市，即、就、系、是、市中心嗰啲开 party 嘅地方，嗰啲即系私人派对场所啊， 跟住 又会有埋咧嗰啲厨房啊，自己可以落厨啊嗰啲咁样嘅地方，咁即系因为我哋 或者都可以选择有人烧埋俾你， 系啦，咁啊烧唔系有啲其实佢包埋厨嘅，咁啊当然嗰啲贵啲啦，咁。但我係 prefer 嗰啲係到會嗰啲咯，咁變咗就係、如果你到會嘅話，你中意食乜都得係嘛，食得豪少少又得係嘛，你中意嗌只皇帝蟹翻嚟，哇！即係你千零蚊跟住食到你傻嘅都得係嘛。 其實我反而我覺得即係倫敦嗰只模式咧， 係 咁起含含嗰種， 係嗰啲好形式化。 同埋即係大家都要搞好多行政上面嘅安排， 你唔、你唔會走嚟走去個氣氛都爭咁啲嘅， 你係難招呼人㗎嘛。 唔係同埋即係你嗰啲咧，你好似當做純 show 咁做啊，大佬。 咁起下下係一件好事嚟嘅、 啊， 但係就年年咁搞就即係 fact 咯，要大家都 係啊，大佬。所以我哋就係、即係你話遊行都要充權啦，我哋搞網聚都要充權嘅，其實就咁啊。但係嗱，回顧翻當日咧，就其實女都唔少喎，即係我發覺即係，所以即係我哋搞即係有個有廚房嘅網聚咧，都會好少少嘅，其實係咁啊。就嗰日嚇咁網聚完咗翻嚟啦，咁就有好多朋友啦，係咪？咁啊，即係亦都我哋見到有啲網友好似有啲意見喎，即係對我哋啲嘉賓啊，即係嚟到其實呢個網聚冇所謂咩嘉唔嘉賓。 嗯， 即系纯粹，即系我哋唔系嗰啲话要上台讲嘢啊，有 mix speech 啊嗰啲咩嘢。咁、但系即系有部分人啦、有部分人士啦，你唔请佢，佢自己都会自己喺度 mix speech， 佢自己都喺度即系吓、即系做 performance 咁样样噶嘛，大佬啊。咁啊，坦白讲，佢话麻 醉。唔系你又系衰嘅，你又系衰嘅。你如果佢有人问你佢嚟方唔方便？ 系。 你應該係政治個警覺性高， 係嘛？即係好似鄭若驊咁樣係嘛？ 我但係你諗下嗰日嗰個環境係點咧？ 係 就係你請客，我付抄嘛，大佬。 嗯， 即係唔係話嗰幾千蚊嗰、個圍爐網做個問題啊，而係個 consequence 上我哋頂，好似我哋撐你咁啊嘛，大佬。 哦，但係佢入到 嚟，喂，呢、這個係嚴重喎！你都阿哥，你都唔爭再多條友、少一條友啦，係嘛？ 嗯， 我俾人咁樣入數，要話我哋撐佢， 嗯， 咁咩意義咧？係嘛？即係喺呢啲問題上邊係個政治警覺性係要高啊，大佬。 嗯， 喂，佢明嚟抽水噶嘛？ 嗯， 所以真係唔好意思，雖然即係大家都係一場朋友。 嗯， 喂，你喺呢一度，我行去嗰度啦，大佬。你喺嗰度，我行喺呢度啦，大佬。 嗯， 係嘛？即係如果唔係你咁樣想咁點搞啊，大佬？以為我哋撐佢啊？阿達啊醒喎！啊，佢嗰日打俾我，佢好似估到佢嚟咁喎。佢話你又冇乜辦法啦，你話曬你係so called 嘅台長，咁你梗係要點都要到一到啦咁樣。 咁我哋就係冇政治組織噶嘛，即係我哋撐你冇意義噶嘛，其實係我哋唔係呢一百啊。 唔係咁，佢諗住借呢一個嘅 occasion 同啲友解釋點解佢能夠拆到即係藍絲嘅票，點解周庭係唔得嘛 ？OK， 我都大概聽咗少少啦， 係 係咪？但係我就覺得。唔奏效咯！我哋有一個網友，即係唔怕開名啦，阿林橋偉，即係佢係人力 人力嘅執位啊，好似係嘛？即係 啲 fans 啦，當佢嚇，大客 fans 嚇。 我話嚇，我話你聽我吹咗咁耐，佢話係啊。我話你咁你做咩唔褪褪啊，大佬？ 嗯。 咁佢話：，唉，有乜用咧？對我 係。 佢話：只要人力萬必出個 statement 話撐周庭就得噶啦。 係。 系咩？ 嗯， 我唔怕俾人抽水喎，抽唔到我水喎，咁样。 唔系，同埋我哋即系啲网友咧，系好难服侍嘅，好难招呼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即系你知道啦，即系我哋好多网友都系因为反王走过嚟噶啦，咁就咁以前撑过你嘅，即系我哋已经觉得即系拜神嗰套咧，即系因为你个人嘅个人权威而信你咧，即系得讲个信字嗰啲咧，咁其实已经唔拜啦，即系其实系好 critical， 系零舍难服侍啊！我哋网友系 唔系？周深喺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里面咧，我唔记得星期一定星期二， 系 嗰、那个 咪见到阿马 嗰、 那个 comment 啊， 唔系 佢开咗 share 咗马敬东个 post 啊， 佢开咗个 thread 嘛， 系， 其实佢嗰度真系可圈可点嘅， 系， 即系可圈可点嘅意思就系话咧，其实佢系击中咗佢个死穴嘅，呢个系一个机会主义者啊嘛， 嗯， 系嘛，今日可以讲呢番说话，听日可以讲第二番说话，即系本来我都唔想咁。強烈咁批評咧，都話曬都係即係大家有交往嘅，亦都即係你幫過下忙，即係發表過三秒嘅演說，令到即係黃宗文輸咗呢、這個嘢，呢樣嘢我哋要感恩嘅，係咪啊？冇人可以做到呢樣嘅，包括小弟在內，我唔得嘅，三秒爆嘅話就係咪？個大個問題就係、是、你基本上係將周庭連救命草都冇埋，你一出。唔好同我講嗰啲歪理啦！乜嘢係話搶藍絲票啊？我都分析咗啦，我上次好冷靜咁分析咗啦。你點樣搶藍絲票啊？你唔好攞呢個嚟做托詞啦，哥。 嗯。 喂，當細路仔唔食辣椒醬咩，哥？ 最慘，本台仲有其他主持人信緊呢樣嘢。 本台有其他主持人信呢樣嘢咧，我都已經覺得好奇怪。即係我冇理由封殺人哋嘅言論自由。但我知道咧，有人已經係一個 project 咁做啊，大佬。咩叫一個 project 咁做啊？即係收錢，當個 project 咁做啊，大佬。我聽完啊，我收到呢個 message， 我打咗個突啊。 嗯。 唔怪得你可以創啲咁撚樣嘅歪理出嚟啦。我本來唔想講粗口噶啦，我已經。 唉。 所以點解唔係即係你請客我付抄啊？在那日那個網聚，係嘛？我好後悔啊！即我不應該淨係賴你，因為你好像有跟我講過，我完全係冇政治警覺性啊，即係冇乜感覺啊。 嗯、 我冇話誒，喂，唔好啊，大佬抽水嘅咋咁樣？ 距離好多人都打咗個突嘅，好老實。係 係係，唔係我哋即係呢個我哋 唔係因為佢個人咧，係有少少面皮厚㗎。佢溝女咁成功係其中一個原因嚟㗎。阿哥，你即使你靚仔過佢，我假設啦嚇，即係條件好過佢，你唔面皮厚就溝唔到女噶嘛，阿哥，係嘛？ 喂，同埋边啲人对你过往嘅历史系有感觉噶？ 嗯， 即系上一次嗰单 case 啊，即系所谓强奸，虽然最后系告唔入嗰单 case， 系 咪就系我哋啲人咯？点会俾你喐得到嗰啲男司噶？喂，同埋我估到佢嘅策略系点噶啦？因为周庭，实不相瞒，佢个 debate 嘅能力咧，我真系好有怀疑嘅。 嗯， 咁你表现得好啲，去插陈家沛，咁部分1%都好啦，0.1%都好啦嘅所谓黄丝或者中间嘅支持者，佢啲飞 shift 咗落去你嗰度。咁你真係拆緊邊個票？ 唔係，即係既然周庭佢本身都咁敏水咧，其實我哋都唔應該即係將嗰個 attention 咧，即係其實分散得咁緊要嘅。即係如果你話將嗰個 focus， 即係港島區嘅焦點太多人出嚟，太多 focus 嘅話咧，你反而即係好難團結到港島區。 同埋你要知道啊，佢喺嗰幾場將會有嘅補選辯論裏面，其實嗰啲全部都係啱佢嘅 style 嗰啲嚟嘅，嗰啲係十零廿秒嘅啫嘛。 哦， 大家打不两句， 即系嗰啲主流媒体嗰啲啦，吓、 佢出事噶，令到即系送佢一程噶，踩多脚噶。 你讲送周庭一程？ 喂，佢唔系佢咁样做，唔系咁送佢一程啊？ 系。 喂，你赢就赢唔到噶啦。 嗯。 客观上啊，拆咗飞。 如果你赢到，我切个头落嚟俾你当凳仔坐。 嗱，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关于你自己叫， 如果你想赢， 嗯。 你梗係參加補選啦， 係啊，啱啊，唔係初選， 你初選啦，係咪？ 但係港島個個都係都講緊係捧周庭出嚟嗰陣時，咁喺佢嘅角度就冇呢一個嘅初選機制，咁所以佢咪走出嚟話我有意參選咯。 唔係啊，你話我要選，所以 open 呢一個嘅港島嘅初選冇問題喎。我今日問到教授喎。我特登打咗問阿鄭宇石嘅喎，我話喂有話個港島區冇得補選， 係啊， 冇錯， 不嬲都咁講噶， 係啊，佢同阿土你要選，佢都俾你初選嘅，我話如果我想贏，我一定係初選啦、我有乜理由等人哋已經塵埃落定嗰個初選，自己話出嚟選啊？ 即是話雖然咧，即係眾志佢有個叫做係政治倫理嗰個 preference 喺度，咁但係嗰個唔係 compulsory， 嗰個唔係一必然噶嘛，係咪？ 嗰個唔係 mandatory， 係啊。 嗰、那個只係 best practice， 係啦。咁同埋就係話咧，如果你話代入係 嗰、那個唔 係 standard 嚟嘅。 嗱、即係譬如好似咁講，嗱，阿馬草嚟其中一個好強嘅觀點，好多人都受嘅，就係話佢自己代入去藍絲度就拆飛咁樣樣。 佢自己托詞嚟嘅啫，呢、這個。 但我哋咁樣講啦，我哋睇一個例子，我哋明白。 唔好呃人啦，好唔好啊？ 我哋睇一個例子就明白。我哋去一幅圖先。嗱，呢幅圖。记唔记得呢个就系上次零系咪2015年啊嗰个区议会选举啊？ 嗯， 咁啊嗰阵时仁哥吓、就有两个，你大家见到哇好多人去即系参选啦、有沈锦添，又有呢个何君尧。咁沈锦添咧，即系其实好多人都对佢寄予一个几厚嘅望嘅。 因为上一次嘅选举嘅结果 千三票佢攞咗， 就对何俊仁 啊 嘛。 系啊，攞千几票噶。喂，咁觉得就系话哇。你既然你有千幾票做底，你再翻出嚟選嘅話，都唔會衰得去邊啦，係咪？哇！屌，佢就係94票俾你睇。所以嗱，如果你話藍絲嚟講咧，你就係呢個例子話都俾你聽啊。佢之前啊，上一屆2011年嗰次嘅區議會選舉啊，撐佢啲人全部係組織票嚟嘅。如果唔係，點解會歸邊歸得咁緊要啫？ 去曬何君瑤度。 去曬何君瑤嗰度咯。你點樣可以拆到啲飛啫？ 佢個目的係點咧？沈錦添嘅作用。沈錦添嘅作用系咩咧？大家认真思考下，系 mislead 何俊仁， 系啊，扰定啊嘛，呢个叫做系 令到何俊仁，因为我嗰阵时候咧，我如果我冇记错咧，我有打电话问候过佢嘅，我话掂唔掂嘅人哥，何君尧呢下真系 系啊 重锤嚟嘅，共产党一定要惩罚你何俊仁，2011年可以放过你，因为你支持政改方案啊嘛， 嗯， 系咪？今次佢一定要懲罰你嘅喎，雨傘運動之後，你民主黨投反對票啊嘛，政改方案，跟住佢話應該冇事啩，有個咩沈錦添，佢自己 call 俾我噶， 係啦，即係佢都覺得沈錦添係一個有利因素啊嘛，而佢就係中咗招咯，佢咪就係中咗共產黨嘅擾敵之計咯， 唔係咁當然，鄭松泰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嘅作用，因為就係立嗰300多飛啊嘛，係 啊。 何俊仁加佢啲票咪赢阿何君尧咯， 系 exactly 啊， 系咪？但系 當然鄭松泰出嚟選就唔可以話我今次係搶藍絲票啦，佢明係搶你何俊仁噶，你吹啊咁樣噶嘛？喂，你真係吹佢唔漲喎，大哥。 嗯， 係嘛？佢同你政治路線唔同啊嘛，佢搞勇武抗爭噶嘛。 嗯， 即係未當選前咁講嚇，係咪？要搞本土噶嘛，香港獨立噶嘛。喂，但係而家馬草嚟嘅 case exactly 同佢一樣。 嗯， 本來我真係唔想講嘅呢個問題，即係大家一場朋友，即係凡事講説話咧，冇去到咁盡，係咪？亦都對我冇乜好處，亦都冇乜壞處。喂，但係形勢係太惡劣，香港島，我話俾你聽，已經係注定係失敗嘅補選。 哦，死咗九成都得。 你羅冠聰背後嘅眾志代表嘅所謂自決派 ，call and uncall 啊，喺呢一次裏邊咧係全面崩潰。你連周庭去補選都輸到灰頭土面，我 你都唔敢 assert 翻即係嗰個立場，因為其實嗰個咧就必然咧係會令到你係即係俾人 DQ 啊，俾呢個選舉主任添。咁所以其實兩邊 你大鑊係在於咩啊？你出嚟嘅選舉結果啊，如果你眾志輸咗呢一席啊，就 reinforce 咗人哋話嗱呢班僆仔亂搞嘅啦， 但係都好大機會輸， 今次要懲罰你嘅啦。是不是啲選民已經有咁樣嘅 momentum 㗎啦，陳伯咪咁講囉，係咪上個定前個禮拜嗰個 post 我認同㗎，但你無論如何你都要說服啲人，喂呢一場係一場政治嘅決戰嚟㗎，嗰、那個只係我哋個 proxy 嚟㗎咋，周庭、proxy 嚟㗎咋，你唔好真係走去 assess 佢嗰啲即係 personal capabilities 係冇意義嘅，大佬即系马草黎咪喺度咁讲咯 ，assess 佢 personal capacities 啊嘛，佢 abilities 啊嘛，有咩意义啊？ 嗯， 喂，呢一场系我哋同共产党因为 DQ 嘅问题里边嘅斗争嚟噶嘛？ 仲有一样要提， 我理得你系出 Anthony 出蔡龙啫。 仲有一样要提啊，因为阿马草黎嗰日咧，即系同我哋倾偈咧，好兴奋，因为佢觉得咧就系阿细良撑佢。 细良撑佢咩？ 唔系，因为咁讲，阿细良咧喺节目嗰度讲咧。咁我哋上次都知啦，其實我哋上次做個節目，咁啊，阿細，喂，我同阿細，我哋即係禮拜二啦，係咪去撈鬆嗰度？咁啊，同佢講起就話，喂，阿馬草黎以為你撐佢喎，嚇唔係啊話咁樣樣。咁點解佢咁樣講咧？就係話佢節目嗰度，佢又覺得佢咧自己係想贏嘅，而佢係有即係佢嗰個攞飛唔少嘅。咁呢一個純粹係反映咗就係阿周庭嗰個形勢惡劣啫。但係嗰個唔等於撐啊嘛。 嗯，客觀分析嘅。 阿馬草黎就係嗰日就係即係你話喺 BBQ 嗰日就係攞住呢樣嘢，然之後就哇西良撐我，西良撐我，西良睇好我。 咪細良純粹係預計隨時馬草黎攞到嘅飛係多過周庭。 咁啊， 同撐咪其實呢樣嘢係唔出奇，因為阿馬草黎再講一樣嘢就係話，喂。你見到港島區有一班真係唔理你所講嘅嗰個proxy， 亦都總之就係唔會投靚妹呢一樣嘢，隨時救咗，隨時令到佢有咁樣嘅可能性啊嘛。 係啊， 所以先至有咁嘅結果啊嘛。 實不相瞞，如果你真係講話我係搶藍絲票嘅，咁唔該你忠於自己呢一個嘅路線同埋決策， 咬周庭啊！ 唔單止係咬周庭咁簡單，而係你成個嘅 policy platform 係要出呢啲嘢啊！包括咩啊？求其舉呢個例子啊！一待住先，你要咁講啊，同香港人， 我都唔夠喎、 啊。你話俾佢聽，我哋喺2014年嘅雨傘運動係錯嘅呢個策略， 呢個可以嘅。但我都唔夠啦。 仲有泛民主派應該要通過呢一個政改方案，要待住先。 嗯、 即使係冇競爭都好，我殺咗先。你要咁講啊？ 咪開埋阿昌名啦！阿昌直頭玩埋嗰一樣嘢，就係絕對擁護習近平啊嘛。 唔係，佢要咁樣講，應該話要盡快立國歌法，即刻立廿三條。佢要講到咁。 呢啲要啊！ 啊， 國歌法廿三條，一帶一路。你話你搶藍絲票嘛？唔該，你講呢啲內容。 嗯， 還掂你都係面不紅耳不赤嘅人嚟啊！ 仲要話要即刻立入警罪添啊！喂，有幾重口味？講到幾重口味啊，大佬！ 反對法庭就朱經緯同埋七警嘅判決 啊！ 嗱，你就搶藍絲票啊！ 係係係！ 系咪？ 啊，即系你应该就 唔该你嗱，你定咗呢一个嘅 election 系嘅所谓嘅 theme 又好，或者你个主题都好， 系 咁你 be consistent 咯。但系你具体執行嘅时候，唔该你執行。头先我哋求其噏嗰几样，嗱，我老实讲，我冇 prepare 噶，我张纸白噶咋，屌，我冇 prepare 噶。 所以其实我觉得佢应该揾阿朱经纬影相啊，系嘛，即系揾嗰啲咩阿冼 Sir 嗰啲咧，即系阿李思嫣嗰啲影相咧，即系一齐喺呢一个旺角行人专用区咧。 所以你 唔系，但事实系点？大家系睇到。 喂，大家唔好当大家系白痴， 系 唔好当大家咧系真系俾你咁样 spin。唔好做呢啲嘢啦，做人。 唔系你睇到嗰样嘢系佢走出嚟就话俾大家听，佢行王维基路线啊嘛。咁、行王维基路线， 王维基可以行王维基路线，对不起，你任亮宪不能够行到王维基嘅路线。你凭乜啊？嗱，你除非做我头先讲啲嘢，唔该你写落政纲度。嗱，我就信你真系抢蓝丝票啦。 唔同嘅嗱，阿王维基咧，佢嗰阵 你唔喺度玩呢啲咁嘅 spin。OK， 即系你真系新郎哥唔食辣椒酱，当我哋屌，当我哋王 基佢嗰次嘅选举咧，其实佢有个道德光环，就系港事啊嘛，嗰、那个佢系政治遗产嚟嘅，嗰、那个系。咁但系你马草黎有冇咁样嘅政治资产喺手咧？即系苏花冇啊！即系你唔可以话，你唔可以 claim 呢一个反王系你自己嘅政治资产嚟噶嘛？ 佢系 claim 俾人屈强奸嘅啫。 咁都唔好讲呢样嘢啦。你又话人身攻击，但系我觉得就即系唔可以咁样去比较到。同埋就系话嗱，你相对于你即系其实你号召港岛区嘅选民，佢一个即系喂港岛区好 buy 好 admire 一啲人咧，就系、是、其实白手兴家一个咁叻嘅人。咁但系你马草黎嗰啲。算唔算系咧？ 唔系你好笑嘅，我嗰日睇佢嘅 post， 我本来我都真系唔想回应。佢就喺度回应李永达。嗱，李永达喺范国威嘅问题上边判断错误，或者政治上边系判断错误，或者大家唔系好中意一件事，我哋先抛开嗰样冇讲住。你回应李永达关于 David Webb 话。嗰五十间不能够买嘅股票嘅中资，佢点样回应啊？佢用 corporate governance 啊嘛，作为企业嘅管治啊嘛，其中一个范畴就系要委任一啲独立非执行董事啊嘛。佢话点解要委任我啊？就系你去监察呢个 management。哇，讲得几好听，阿哥个问题唔喺呢一度啊，点解会委任你啊？你答我啦， 唔系佢话咧， 点解唔委任我？点解唔委任阿龙啊？ 唔系佢话咧，佢咁， 你因咩关系？你背后系因乜嘢嘅政治关系会委任你？唔系委任 Anthony。 佢嘅讲法咧， 你答我呢个问题。 佢话即系其实咧，嗱，因 为你唔好喺度偷换嗰啲 corporate governance 系啦 ，corporate governance 嘅概念啊，我俾几版嘅 notes 你都得啊。 嗰个 principle 嚟嘅啫，其实就 是、屌 你上市嗰个意义就系话佢系保障啲小股民嘅利益啊嘛。咁你保障小股民嘅利益，咁嗰个人都有公信力，嗰、那个人都有公职身份，先至有咁嘅身份去保障小股民嘅利益噶嘛。你而家你又冇咁嘅公职身份嘅， 你越答越弯嗰条问题。 唔系你最多叫做 你系转移视线啊。你係轉移緊嘅視線啊！人哋質疑你嗰樣嘢係點解會揾你？ 唔係，但係佢覺得 K.O. 咗達， 佢唔係 K.O. 達哥，佢事後嗰個講法就係啲人不斷咁樣問佢點解唔直接回應呢個問題？咁佢咧再 post 一張 capital 出嚟，就係話阿李永達一直唔肯聽佢電話，就係咁簡單嘅啫。 唔係，所以佢呢啲人咪叻咯？叻係在於乜嘢咧？系轉移視線，顧左右而言他。人哋講緊東，你就答一大輪西。喺度模糊視線，就又話俾人聽，因為李永達唔專業嘅 corporate governance 嗰啲嘢，屌你問我咪識咯， 即係唔識咁樣樣嚇，即係 阿哥，我哋任何做 audit， 如果係上市公司嘅時候，一定要 assess 嗰間公司嘅 corporate governance 噶嘛，其中一個指標就係呢一個有冇獨立非執行董事啊嘛，係嘛？但係冇關係嘅，你揾嗰啲人翻嚟係幫你陪襯嘅啫，大哥。美其名是我哋陪衬嘅啫，咁但系个问题个核心系在于点解揾你啊？ 同埋讲 你乜嘢嘅政治关系啊？同人哋 同埋讲讲下佢个重点就系在于李永达唔听佢电话嘅时候已经 李永达唔听你电话啦，我都唔想听你电话啦。 佢想咁样带出个信息就系、是、李永达咧，就其实理亏系嘛，即系唔敢听我电话，唔敢接招系嘛。咁、yeah. 我咁理直气壮咯，梗系我赢噶啦。即系呢个咧，对于 TVB 嘅即系观众嚟讲，啲师奶观众嚟讲，哇你咁叻系嘛，咁理直气壮，梗系你啱啦系嘛。你思琪即系讲到就话哇。你又唔需要法官，我就係法官。哇！你講到咁理直氣壯，梗係你啱啦。即係呢啲師奶就拜。 唔係啊，我今日特登要講呢樣嘢，我真係唔係有咩好重大。 唔係因為有啲人咧就插科打韻，就話好似我哋撐咗佢。 對唔住，我喺度同呢啲人劃清界線。包括幫佢嘅人，我都要劃清界線。我講清楚 ，OK？ 嗱，我唔會阻礙你嘅言論自由，你繼續吹落去啦，係咪？嚇、啊，你當一個 project 咁做。啊！你繼續可以繼續講，但我一定會駁你。你講一次，我駁一次。OK？ 喂，我唔會放過你咁搞法噶。 嗯。 喂，我哋已經泛民主派喺成個補選裏邊已經越嚟越大鑊噶啦，俾你聽。 立此。 你已經係，就算佢冇出現都輸七八成。 嗯。 佢出現完之後輸咗八九成啊！ 唔係你見到啊，周庭佢自己都有危機感，因為佢即係已經改造型改得好密啦。大佬即係 唔係我覺得咁嗱，我俾少時間，我俾少意見啦。一做翻個天真嘅女孩子， 唔好扮成熟 嚇，唔好搞，唔好化咁行， 着女服裝啊！大佬真係 你講嘅嘢唔好太多嘅包裝， 係 你一定要係純真。 唔係嗰樣出自真心咯， 出自真心， 唔好話轉， 唔好搞嗰啲嘢啦。係 啊 ，OK， 做翻自己最簡單。 同埋成個 PR 個工程，唔好將個 focus 淨係落咗個地區咁簡單。因為點解咧？香港島嘅選民絕大部分都會有喺 mass media 或者 social media 裏面攞到呢個信息，唔好搞到自己疲於奔命喺個街頭裏邊。 嗯 即係長毛講法啫嘛，派多一次派少一次喺立法會嘅選舉裏面咧，唔係好關鍵大嘅。即係寧願 Anthony 你冇嘢搞嘅時候，你幫我落去派下好過啦，係嘛？你去 promo 下，即係你嗌得到麥嘅，你幫佢講下點解我要投周庭好過啦。佢自己唔需要長長都出，搞到自己疲於奔命，個樣子都攰曬、謝曬，個腦又轉唔到啊！咁一上去辯論就輸曬咁樣，咁點搞啊？係嘛？同埋你一定要用翻你自己純真嗰樣嘢。你因為你有啲問題，你真係好難答嘅。如果我係陳家佩，我而家問定你。阿周小姐，你哋香港眾志係咪支持香港自決嘅？你點答 ？OK， 周小姐，第二個問題，你覺得羅冠聰喺2016年當選之後嘅第一次嘅立法會大會裏邊，咁樣去宣讀呢個誓詞，最後俾人哋？disqualify 咗 ，disqualify 應該點講？取消資格。如果俾你再做一次，你做定唔做？ 嗯。 你答做又死，答唔做又死噶嘛？呢個問題，答唔做，咁即係羅冠聰錯啦。咁你同個香港市民道歉未？好，你無端端揾我哋再投你一次票，係咪？勞滋擾到我哋選民，自決嘅問題都你都一定要 handle 嘅。你一定要講，喂，我哋唔好中咗共產黨嘅計謀。共產黨而家唔單止係港獨，唔單止係自決，唔單止係所謂本土，係全面一片打擊。呢個只係藉口嚟嘅啫。你一定要咁樣答啲人，喂，你一定要操定曬呢啲 model answer 啊！你聽， 同埋我覺得即係 喂嗰、那個頭先我講 DQ 嘅問題上面，你一定要 shift 翻個責任去共產黨度。 嗯 我哋唔會好似你咁同共產黨塗脂抹粉嘅 ，OK？ DQ 呢個行為係釋法之後的結果嚟嘅，你一定要強調呢個 point， 仲要即係真情流露，即係我都要。如果我去咧，我一定會操呢啲幾個大嘅 objections， 你一定要 handle 到，同埋唔單止係回應性咁簡單，唔翻係 defensive 啊，你係要 offensive 翻佢。你真正贏的辯論是要這樣、 嗯、 所以你一定要操好的、 嗯、 唔好搞咁多嗰啲化照嗰啲嘢，即係化到咧個妝咧完全唔似你個樣嗰啲，唔好搞。 係啊，唔認得佢啊，大佬。即係唔係？我覺得即係成熟少少係好嘅。 係啊，但你有需要嘅，你叫阿之峰哥嚟call我啊，我幫你操下。或者叫阿明啊嗰啲啦，因為 阿明大鑊啊！你講起阿明，因為我今日見到佢啊，佢話禮拜二會入翻去，好可能 啊。 但係點都好，佢你都霍斯到最後辯論嘅結果就係佢俾馬草泥搶曬鏡。 希望唔係啊！呢個世界有一樣嘢，我相信嘅就係、是得到多咗嘅。對人嚟講， 係啦，係啦， 即係做個好人咧，即係你係好難俾人踢爆呢樣嘢嘅，或者你都始終係會就翻身嘅。 OK， 所以我覺得應該努力咯，唔好太多時間喺嗰啲地區叫民主黨啲區議員搞啦，叫公民黨啲區議員搞啦，即係派嗰啲單張嗰啲啊。 唔係你話 你完全唔出現唔得，係嘛？你搞下嗰啲巴士嗰啲宣傳車啊，或者係租一架電車咧，啱喺中間嗰度過啊，大佬。你揮下手啊，搞下波啊，得閒停一停，喺周邊派下，喂，做下呢啲 show 得㗎啦！你香港島唔好搞到自己咁攰，全部係要最精神嘅樣，見到個選民嘅時候，個笑容、個回應係要得體嘅，但係唔可以脱離嘅純真，但係唔好扮得太緊要啲大人。人哋唔會撐你大人嘅， 唔好搞到唔認得你咯，大佬，即係呢個好大鑊嘅嚇。 即係我呢啲係即係少少嘅建議啦嚇。 唔係我諗佢始終應該真係好介意港島區嗰班選民嘅評性，可能真係唔投靚妹嘅唔出奇。 唔係我幫你措辭下咧，如果你真係揾我幫下手辯論嘅時候，我幫你措辭下邊啲字眼係啱啲選民，亦都不脱離你眾志嗰個嘅立場同個 mentality 啦。係咪？即係同埋你有啲字眼你是，你係要喺港島嘅選民裏面咧，要入佢嘅心啊！嗰幾句口號啊，阿明啊最衰唔喺度，因為阿明啊度呢啲嘢最叻嘅。嗰陣時候都幫我度咗好多，西環契仔咪佢度嘅屌，係咪啊？ 我想問啊，即係如果咧阿馮檢基贏咗初選咧，你會唔會咁樣幫佢？ 唔會。唔系，但我会呼吁 人哋好大都喺， 我会呼吁 六个嘢。 九龙西嘅选民投冯检基， 喂，你唔好叫佢再认自己中场啊，大佬啊！ 喂，但系 即系嗰个系，我觉得系 咩叫中场啊？ 佢话自己赢波教中场噶嘛，佢觉得自己中场 能攻能守，佢嘅重点就系话自己 嗰样嘢好 Q 倒米，大佬真系。唉，我 算啦 。唔系咁，我好公道啊！我哋都讲咗啦，即系花生台嘅听众，即系虽然我唔系一言九鼎嘅人，唔系即系一呼百应嘅人，但系我话初选边个赢咗，我哋应该系全力撑， 应该嘅。 呢个系我哋嘅立场。我理得你嗰个系即系张秀贤又好，范国威又好，即系阿郭咩话，郭永健都好，吓唔关我哋事，因为呢个系即系个游戏规则。我哋系遵守游戏规则嘅人嚟啫，香港人或者甚至乎好多嘅中国人就系唔中意守游戏规则，所以你输俾人，系冇程序公义。 系 ，OK， 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